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我当然。你什么意思？ 我就说的直接一点吧，如果你只是单纯认为我们刚刚认识，萍水相逢又目的不明，那么对我们抱有警惕以及隐瞒异能都是应该且必要的。但是我不希望你怀抱其他目的来隐瞒你异能水平提升的秘密，譬如你是想在伤势痊愈后离开我们，再杀一些人提升自身的异能，好增加你活下来的筹码。 赵柔凛然，脸颊上却宛如有火焰烘烤，温度骤增。 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 听不懂无所谓，我可以换一种更简单的表达方式。我是在警告你，不准主动去杀人。 赵柔骇然，他的确是想过要把杀异能者能提高实力的秘密隐瞒下来。一方面他是怕池江女他们知道后杀掉弱势的自己，另一方面他是真的想过，如果只是如果能再杀一个人的话，他的预知能力是不是就能变得更强呢？受别人保护固然是好，但万事都不如自己强来的踏实呀。赵柔内心深处的恶念被人这样赤裸裸甩出水面，翻出死鱼似的肚白，这让他又难堪又紧张又难掩羞恼。他胡乱否认道：“ 你别胡说，我没想过要杀人。”“ 没想过就行，底线是个可以不断拉低的东西，越杀人就会越收不住手，变强然后活下去，谁不想呢？我也想。” 赵柔周身发寒，池小池的语气越是平静，赵柔越觉得眼前的人善恶难测。他挪动了一下身体，才觉出自己的手脚已然僵硬。赵柔想要终止这次谈话，他甚至忘记了这一切对话都是发生在他预知中。他打算起身离开，离池小池远一些。孰料他刚用左腿将身体支撑起来，就被兜头而来的一股巨涛般的重压直接压坐回了岩石上。赵柔的冷汗哗的淌了一身，这力量是从哪儿来的？池小池手脚一动未动，斯文道：“ 请坐。” 赵柔被肩上的重压压得夹肉微颤，舌根酸麻，他艰难道：“ 你的异能到底是什么？”“ 瞬移。”“你应该是这么猜的吧？” 说着他离赵柔近了一些。“ 不然你觉得会是什么？” 赵柔毕竟还是一个高中还没有毕业的女孩，哪里受得了这样的精神压迫呀，嗓音跟着身子一起乱抖。“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”“ 带你们所有还想做人的人活着出去。” 赵柔不可思议地望着他。这话如果在五分钟前听到，他一定会觉得这人是在发痴梦。但现在在见识到池小池的本事后，他竟是有几分相信了。“ 蓄谋杀害无辜的人不配称之为人。” 池小池抬起手来点了点动弹不得的赵柔的额心。“ 如果你认为活下去本身比做人更重要的话，请便，我能做的 也只是让你死的时候尽量少点痛苦。 清风过，飘扬的发丝落下，赵柔的预知之旅在剧烈的精神震荡下结束了。刚才还神色平静的赵柔，虚汗瞬间流了满颊，顺着鼻腰处直往下淌。池小池察觉身侧人状态有异，扭过头来与他的视线接触了几秒，稍顷他抿嘴一笑， 既然你已经开过了预知，也知道什么下场，我就不用多费口舌了。 池小池单刀直入， 所以你打算怎么选？ 赵柔的呼吸由剧烈渐趋平静，却始终默然不语。池小池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回复。过了很久，赵柔抚着包扎好的右膝伤处问， 你的异能究竟是什么？ 很多，多到你想不到。 赵柔心里有了些希望。 真的吗？ 你这一路走过来，见过的真心和假意也不少了吧？我说什么都有可能是假话，不如看看我会怎么做。 赵柔低头，是啊，他明明知道杀掉异能者能力就会迅速的提升，却没有趁自己伤弱时把自己杀死，还救起了他。但这一点，眼前的人和他说的话就有了几分可信度，虽然还是很可怕就是了。池小池可不管他在心里编排自己什么，抬起手冲赵柔晃了晃。赵柔犹豫了一番，还是握住了他的手。 好，欢迎入队。 听到这话，赵柔联想到刚才自己在预知中问过池小池的问题，不禁觉得好笑。那个池江宇尽管身手了得，但他现在看出来了，真正指挥这支队伍的大脑是谁。他又把那个问题问了一遍， 你们的头是谁？ 没想到面前的人自然地指了指楼影的后背， 是我哥。 赵柔难免疑惑， 不是你吗？我还以为。 因为只有他能管住我。 回答完后，池小池就把手中的螳螂放上岩石，拍一拍手上的石灰，留下思考人生的赵柔。池小池来到热腾腾的汤锅面前，盛了一大碗鲜银针鱼，又在上面倒上了牛肉粒满满的肉酱。在他脑中旁听了一切的楼影，一颗心被他最后那句轻描淡写的话甜的发酥，开口的语音也带了笑意。 我还以为你会好好跟他说。 池小池往碗里添汤。 我的态度很好啊，目的也达成了。 他现在恐怕不会很信任我们了。 这样最好，信任是最容易被瓦解的东西，尤其是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情况下。 池小池用被烫得发红的手指捏住耳垂降温。 我不需要让他们感到安心，安心是麻痹人的药，毫无用处。我只需要让他们感到恐惧就好。 楼影失笑，这还真是彻彻底底的池小池式作风啊。池小池喝了一大口汤，鲜味刺激着味蕾，一路延伸到了胃里，舒适的叫人发出一声长长的喟叹。他用筷子轻敲着锅沿。 团建了，团建了，都来吃。 然而话音未落，楼影就碰了碰他的胳膊肘，示意他抬头看。池小池顺着他示意的方向看去，眉间不禁一挑。一个理着圆寸的青年拿柳条捆绑住自己的双手，高高举过头顶出现在远处，并且目标明确地向他们一步步走来。在场的四个人都放下各自手头的东西，警觉起来。刚刚受到过攻击的赵柔最为敏感，隔着老远就尖声问道， 你是谁？站住！ 听到质问后，青年在距离他们还有50米远的地方站住了脚。 我叫单霜，24岁， 异能是能解除掉他人手中拿着的任何东西，筷子、武器、杯子。 简洁地自报过家门之后，他大声问道： 我可以加入你们吗？